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季节。其实没有画面分不清那些差别，接近和你的底线。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 这段时间北京进入了雨季，祖国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是每天在下雨，所以这首下雨天也被大多数朋友想起，然后也会想念起在另一座城市的他。希望雨天的时候更会好好的照料自己，希望心情是干爽是明媚的。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佳子会有出头天，他点播的。他说我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我的小太阳，还记得2012年5月17号他第一次为我点歌就被你选中了。2012年到现在也能回忆起当时隔着手机屏幕激动的我们。今天呢是他的生日，虽然我们俩的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但还是想和他说，我很骄傲你曾经做过我的依靠，你永远都是那个带给我温暖和力量的小太阳。王佳子会有出头天，要为他的小太阳送上这首下一个天亮，6年之后为你送歌。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谢谢你们两个都曾经这么喜欢一档电台点歌节目。王佳子会有出头天，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小太阳。即便两个人不在一起了，但我希望爱过的美好记忆还会温暖彼此以后的人生，会让你们懂得更好的爱自己和爱别人。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青青，生日快乐。 心的结局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总让我想起你的满面，某天历历还深刻。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以前都不能原谅，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挫折，曾把你紧紧抱着，紧紧依赖着，紧紧的爱着，离开的 天点播一首梁静茹的《会过去的》，她要和自己糟糕的那一段往事说再见，期望时间还有命运给予她更好的运气和造化，能让她快点忘记。会的，生活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每天都会有好多的事情去做，是因为你对自己有要求，对你的生命质感有要求，这样你才会不断地找一些让自己可以投入也可以更努力的事情。一旦你踏上一段新的旅程， 1995年 过去的就真的渐行渐远了。 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

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给自己。我知道再多的怀念，再多一些回忆，也找不回你。这时的天又下起了雨，谁会在你的身边？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再走过来，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 夏季送清凉， 7月13至17日，家电七折起， 海尔全品让利，满额送卡萨帝冰邦，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晚上9点45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充满快乐感要送给他在驾校的老师还有一位朋友的歌曲。他说7月11号是我毕业的日子，在此呢我要感谢我的庄训老师齐昭水，这位老师非常耐心地帮我纠正错误，如果没有这位老师，我也不可能顺利地通过科目二考试。我还要谢谢一位学员郝俊杰，5月14号到现在每时每刻都在陪伴着我，当我遇到什么不明白的问题询问他的时候，他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同时也祝愿他能够考上想去的学校。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陪伴，我每天都非常的快乐，送你们这首舍不得。 是我最后的温柔，小小着附和说分开是好的，但我们却怎么一起哭了。我舍不得，可是时间 孤单。 好啦，再舍不得，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是要挥手告别的。就像这期节目也要结束了，不过男左女右，我会等。